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翻嚟啦。咁咧就刚才同阿方教授都研究过呢个独立建国论啦，同埋呢个民主回归。喂，我就想同你研究一样嘢，我就反而咧，我觉得民主派咧喺八九六四之后咧，应该有另一个迷思。 嗯， 系 呢个迷思咧就话中国冇民主，香港就冇前途嘅。 系系系系系呢个系 你呢本书冇乜写嘅喎，呢个问题。你香港夹新论咧，我有间低嘅，你就得一句去总结，你就话未来中国民主嘅问题咧。就需要， 你真系睇得好细心啊！呢个系重点嚟。 需要两岸四地同埋全球华人发挥智慧，共同处理。阿哥，嗱，直接啲讲呢句说话，即系咁样打完场啊！你大佬， 我谂 即系你回避咗喺成本书最重要嘅中国因素问题。你读政治噶系嘛？ 我谂我哋想表达 你系咪读你读政治噶系咪？读政治香港有乜理由唔讲中国因素啊，大佬？ 唔系，我谂我哋想表达嘅意思咧，就系正正系话，即系以往民主派嘅一个或者即系六四事件啊，或者嗰个中国民主运动建设民主中国嘅时候，嗰套论述咧就系话中国冇民主，香港就冇民主。 系 而个潜台词咧就话，即系只要中国有民主咧，香港就万事大吉噶啦。 啱， 其实就系一种咁样嘅迷思嘅。嗱，当然啦，我谂相信。每一个香港人、两岸四地嘅华人都会希望中国有民主嘅一日。 嗯， 呢个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希望系咁嘅。咁但系中国有民主咧，我个人认为的而且确不代表咧香港就一定会有好大嘅自治空间嘅、嗯嗯。因为其实系两回事嚟嘅。因为我哋如果你环顾世界嘅各个自治区嘅嗰个经验咧，一个民主产生嘅中央政府，其实并不等于咧佢一定会采取一个好尊重地方自治。一種分權嘅狀態，因為其實係兩樣嘢嚟嘅，講緊係咪？因為講緊係一個政權點樣產生，另一個就係個中央政權佢到底採用一個比較傾向地方分權啊，抑或中央集權嘅嗰種咁嘅邏輯噶嘛？咁譬如我哋睇日本咁樣啦，日本都係民主選舉產生啦，係咪？咁代表沖繩就一定有好大嘅自主權噶嘛？係咪？咁就算係。西班牙咁樣都係咁啦，係、咪？加泰隆尼亞啦，係咪？呢一個巴斯克啦。 但你點解唔 tackle 呢個問題呢？你可以加多個 point 㗎，分權制囉 ，federalism 咁樣咪得囉。 我哋喺本書都有提出類似嘅一啲嘅講法嘅。咁、即係，但好坦白講啦，因為我哋都一班朋友都係短時間之內急就章寫一啲文章啦，咁、未必係好成熟嘅時候 咧。因為咧，如果你問我咧。 好即直接派咗太大篇幅讲呢个问题咯。 如果你问我咧，香港嘅夹新论咧，我哋不可以冇中国视野咯。 系， 同埋不可以没有咧系中港关系嘅论述。 冇错， 即系如果你冇咗呢两个 parts 咧，好难搞噶。 嗱，我谂我哋而家 其他啲嘢已经系湿碎咯。 基本上都有分析所谓嘅中国因素，因为我谂当前嘅中国因素咧就系我哋所讲嘅天朝主义。就係、佢對香港採取一種嘅天朝嘅心態去處理香港問題，無視所謂基本法或者憲制， 尤其 係 嗰個剩餘權力嗰個方 面，或者佢認為香港人要即係、一定要效忠中國共產黨，佢有佢做咗中央政府可以即係、介入香港嘅自治，有全面管治權等等呢種嘅天朝心態，呢個係而家當下嘅最香港人當前面對嘅中國因素就係呢一種啦，就係、佢用一種天朝嘅心態處理香港問題。咁我哋其實比較。多篇幅嘅集中去分析呢一个阶段嘅，咁、你话将来中国如果真系走向民主，对香港嗰个发展系点咧？嗱，唔系我哋唔系冇讨论过，但我哋坦白讲，我哋觉得呢个实在太遥远啦。 唔系我嗱，我见到你 之后就冇特别太多篇幅讲呢一样嘢咯。 好全神贯注，系花好大篇幅去讲呢个香港嘅权力来源。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其实我觉得就系话香港咧，香港人咧。如果你講道理嘅話咧，好多人都相信就係話我哋嘅權力咧就來自於即係呢個叫做中英聯合聲明啊咁樣樣，即係呢個國際安排啊咁樣樣。但問題就係喺呢個即係現實嘅政治操作上面啊， 我哋記得去年我哋仲喺佔領嘅時候啦，即係呢個阿譚志源啦，就竟然忽然間彈咗一句就係話啊，呢個中英聯合聲明咧個歷史使命咧已經完結啦。呢個中英聯合聲明咧係中國嘅單方面聲明，而唔係雙方面嘅聲明。即係而英國咧就亦都係對香港咧係冇咩義務噶啦，已經係。咁其實嗱，佢竟然係可以咁樣彈一句出嚟，而英國咧，即係其實俾佢咁樣係大放厥詞咧，亦都即係其實都係冇乜佢負喎，大佬啊， 都係暗春， 係咯，暗春嚟 嘅。我諗我哋要兩幾另一層次睇啦，即係中國而家當然北京係用一種好天朝，即係完全唔講道理嘅心態，唔講乜嘢國際嘅道義或者係責任，總之佢就打橫， 啱啦 咁樣嘅心態。 That's why 我想問你。其实呢一个已经系涵盖咗香港今时今日嘅问题嘅八九成。咁我哋系咪应该如果写香港甲申论嘅时候，其中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部分就要 tackle 呢个部分。 系啦，就系 what to do 唔系。 其实我哋提出就系话，点解我哋要有一种嘅论述？我哋讲翻香港嘅自治传统咧，就系你咁样先有一个嘅即系我哋 搞唔掂咯， 即系一个嘅legitimate 啊，有一个嘅正当嘅诉求去同北京去讲啊嘛。 唔系呢个正正就系我相信就系冇香港人咧去怀疑我哋系冇一个即系正当嘅。诉求当然是有，但问题就是说，喂，原来中央政府 最大的威胁在那里， 是可以礼还折曲的，是真的，喂，有事实证明是告诉你，他是不会讲道理，强势公也都讲啦，就是说，喂，现在这个就是一国两制已经成为了香港发展的障碍嘛，你都不写的，是不是？喂，当他都不断去即是呢啲咁样嘅言论啊，强硬嘅言论，鹰派言论，是咁喺度试水温嘅时候，喂，咁喂，讲真喎，即係其实呢一个政权嘅本质就係一个走数嘅政权嚟嘅，係一个唔讲道理嘅政权嚟嘅。咁嗱，香港我哋不断咁样面对呢个国家嘅时候，喂，其实我哋就係觉得，喂，道理虽然我哋边，但问题就係话现实就係强权，即係强权上面我哋香港人即係除咗屈服之外冇嘢可以做嘛。咁所以就係话点解会有啲本土派係会弹起咗或者係突然间兴起咗，就係因为其实佢哋乜嘢都唔讲㗎。即係或者其实佢哋嗰啲错漏百出都冇所谓㗎。但係佢哋就提供一样嘢，就係话行动上面就係佢哋嘅 solution 㗎嘛。係咪即係反而佢哋喺行动上面係俾到一啲即係叫做係急于求进嘅人呢，就是一种答案喎，似乎係。咁所以如果我哋 keep 住喺度讲道理嘅话，好似方教授咁样，我好佩服你，就係其实你都係择善固执去不断喺度讲道理啊。喂，但问题就係话事实上即係香港人已经係食道理食到饱晒啦嘛，其实係。 唔係，我諗即係两个层次啦，即係我諗建立一套论述或者一套道理又好啦，用嘅讲法有一个正当性去继续争取，仍然都系重要嘅。因为你咁样先至可以喺个政治上有一种嘅道义上或者道德上的力量啊。 呢个我同意。 呢个系咪？咁 即系你唔可以话 当然 将我头先嗰个讲法。淨係講政治實力就橫蠻無理咁啊，唔得嘅。 呢個就淨係講呢樣係唔夠嘅，我同意嘅。咁所以另一步就係點樣可以擴闊民主運動嘅群眾嘅基礎咧？呢個我哋喺本書都 唔係。但係我頭先同 Anthony 嘅重點係在於咧，即係如果你講香港甲申論嘅時候，你有兩個 part 係漏咗啊。第一嘅中國視野、中國因素，我哋香港人喺呢個中國因素裏邊點樣 tackle？ 係 你有冇覺得即係今次最大嘅缺陷喺呢度咧？ 我哋本書其實都有提到一啲咁樣嘅東西嘅，譬如我哋喺度講所謂在地嘅抗爭，我哋主催即係而家北京即係對香港各個界別嚇、大學啊、專業界別啊，以至社區層面各種嘅政治操控，我哋喺書裏面好多嘅分析。咁然之後我哋提出認為即係嚟，我哋要喺咁樣嘅環境底下，即係個民主運動要仲有力量去抵抗啊！即係所謂籌碼喺邊度啦？咁我哋就需要即係重新建構翻個民間社會，即係點樣喺唔同界別去即係。建立一啲嘅民主嘅陣地，去做一啲嘅在地嘅教育啊、群眾啊、連結嘅工作。咁呢個係我哋覺得未來一個方向咯。因為我諗過一段時間，或者民主派啦，作為民主泛民政黨啦， 作為民主運動嘅最重要嘅力量咧，佢哋主要嘅精力都係擺咗喺個選舉上邊。 係係係。 咁呢個當然我覺得係無可厚非嘅， 就好似馬鵝咁講。 係啊，因為選舉係重要嘅，因為議席亦都係一種力量嚟嘅。咁但係如果淨係過分專注咗選舉，而忽略咗喺唔同嘅階層去建立嗰種群眾嘅力量咧，咁係其實對個民主運動嗰個群眾基礎或者一個力量咧，其實係不利嘅。咁我哋而家睇到其實即係當北京嗰種操控係無孔不入嘅，譬如港大事件我哋睇到啦，係咪佢好細緻咁進入某一個界別去操控？咁我哋其實需要就喺每個界別有一個動員嘅基礎，咁先至去抵抗咯，先有力量啊！至少嗰個力量至少可以可能可以足夠可以抵抗，令到香港唔好倒退先。即係我諗嗱，只要革新寶講嘅意思就係話，即係其實somehow已經講到就係我哋對可能短時間之內香港嘅政制有突破咧，其實唔存寄望嘅。我哋而家最重要係保住香港新價值。 方長興，這個所謂公民社會嘅講法咧 ，to be critical 咧，就其實在地抗爭係另一個名嚟嘅啫，冇乜新意嘅咯。九十年代頭，即係我仲係僆仔嘅時候。即係香港嘅左膠就不停講緊，喂，唔好淨係怪選舉啊！我哋最重要組織動員群眾啦、啊，甚至乎當日我作為少壯派喺民主黨裏面都係講呢套啫嘛，就係話要建立個公民社會，你唔好淨係靠個議席啊，支持呢個嘢。 而且 咁冇乜新意嘅啫喎。 而且公民黨創黨咧，亦都俾咗人哋一個咁嘅希望啊嘛。而公民黨創黨嘅時候就係講，喂， 公民社會 係啦，要建立公民社會，而且佢係法治上面，佢係由法律入手去做一啲抗爭啊嘛，係咪？係法治抗爭啊嘛。咁嗱，又係另一條路啦，就係話即係佔領之後，咁嗰啲散後組織都話即係要做心奸細作啊。但係心奸細作，而家就係見到，反而我哋見到就係一個好零散嘅一個選舉嘅一個聯盟咯，就見唔到啲乜嘢特別嘢咯，就係、是。 如果不過呢個講法咧，就唔係阿教授提出嚟嘅，佢有另外兩位即係作者係喺呢本書寫出嚟嘅，即係不過我想睇你點樣評價啫。 我好坦白講啊，即係我哋唔係話我哋本書有啲咩石破天驚嘅諗法，從來我哋都唔係咁樣嘅意思嘅。即係我諗我哋所謂嘅新咧，係在於即係用提出一種即係我哋認為啦，都一種本土嘅意義。去整合或者論述翻以往香港民主運動嘅一啲經驗啊，或者一啲海外運動嘅經驗，嘗試用一套論述比較系統啲咁嘅講出嚟。咁所以頭先大家講嘅一啲嘅公民社會嘅連結啊，或者建構公民社會的東西啦，當然有部分相當大部分其實都係以往嘅一啲經驗嚟嘅。咁但係我覺得個重點就係我哋要有一套新嘅本土語言去回應而家即係特別年輕一代啦嗰種嘅本土嘅意識咯。 本土嘅語言。咁但係其實你只係轉咗嗰幾個字眼嘅啫喎，我睇完之後，呢篇文唔關阿教授事嘅，係啊周日東同埋阿雷浩昌寫嘅，咁咧就喺由呢一個嘅97頁開始寫起，咁唔係我都立咗一次嘅，但我就覺得都係新瓶舊酒嘅嘢咯，難聽啲講仔，即係咩在地抗爭係要喺社會建立民主嘅陣地啊，在地抗爭係要推動公民社會嘅聯線作戰啊。在地抗爭本質上是防衛策略，但具備轉守為攻的潛力啊！利用現有的政治空間啊，重新動員群眾投民主運動啊，改變民主派政黨的生態。 我諗即係佔領運動之後咧，我都見到其實係即係多咗好多唔同界別嘅組織出現嘅。咁呢個我諗係即係近年一種嘅新嘅變化，因為以往我哋即係其實已經好少見到即係民主派喺一啲民主派嘅朋友啦，或者支持民主嘅朋友啦，喺唔同嘅界別重新組織起上嚟。係我諗呢個係雨傘運動 民陣算唔算咧？支聯會又算唔算咧？呢啲咁嘅聯合組織，其實香港， 我哋 香港唔係太差 嘅 喎。 我同意，但我講緊係一種界別嘅組織，譬如好似法政會師啊、杏林覺醒啊呢一類，係以界別為基礎，喺個界別去做一啲嘅政治嘅 組織 嘅功夫，喺個界別嘅一種嘅抵抗。我諗呢種係近年可能都係一種新興嘅一種模式。 即係嗰種係叫做專業抗爭。 係，而我覺得呢種係好重要嘅，因為喺當下嘅香港咧，北京嘅操控其實係跨界別噶嘛， 佢 係每一個界別入噶嘛，即係以港大事件為例，佢透過校委會嘅人大政協或者建制派嘅委員去即係介入嗰個即係學術嘅自主或者院校自主，你要去抵抗嘅時候咧，其實 唔係再係以往咁可能用一種所謂大台或者跨界別組織去做，而係更加需要係在地喺嗰個界別嘅人去動員。 即係你嘅呢兩位仁兄同埋你嘅意見就認為，我哋應該喺開拓每一個界別嘅新界線， 冇錯， 去組織同埋動員嘅群眾。 係， 例如可能我哋醫生比較少有嘅。 冇錯， 會計師更加冇添。點我睇完呢個原來 進步會師啊嘛，而家有個 係咩？ 有進步會師㗎， 哇！有個咁嘅嘢話， 十八專業團體，唔係我其中一個進步會師，你可以參加。 進步會師係咪教師啊？ 唔係進係應該係進步會師啊，係嘛？ 進步會師啊，呢個我 教師嚟㗎，唔係 一個會計師個打，唔 係咩？唔緊要啦， 唔知乜乜會師。 Anyway， 即係你嘅諗法就係話，我哋需要喺每一個嘅專業或者係職業界別裏面，我哋需要去組織同埋動員群眾。OK， 明白。 因為我諗呢個又係即係雨傘運動之後咧，你見到因為嗰種嘅所謂覺醒啊，其實係會見到有好多以往唔係我哋一般嘅比較傳統民主派嘅朋友，佢哋而家係積極咗參與多咗嘅。頭先你講嘅，譬如醫生咁，以往我哋好少見醫生會咁樣噶嘛，或者測量師嚇、 金融界、 建築師係咪金融界？但我哋見到即係嗰個運動之後，其實嗰種嘅係唔同界別嘅都多咗人係一種覺醒嘅。咁我哋覺得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好嘅。一個嘅發展， 嗱，你進步會師係有啊，即係一個會計師嘅喎， 係嘛？我冇講錯，我記，我有冇記錯㗎？ 仲一個係，我記得係資訊科技界嘅， 嗰個係前線科技人， 好多，好多 係，尤其係針對創科局嘅成立咧，就出現嘅。 咁我諗呢個就係嚟緊，即係喺一個所謂而家冇大台嘅一種嘅氣氛底下啦，即係喺唔同界別有界別嘅一種嘅組織， 冇大台就 抵抗，我諗 就令到即係共產黨難。以核酸作業去咩嘛？去自己去逐個咩嘛？係啦。咁但係嗱，亦都想即係其實花少少時間去講你本書嗰啲實際嘅一啲建議啦。就譬如好似你話喂雙手掌制啦，就呢個拉闊呢個民主自治嘅想像喎，係嘛？喂，咁其實嗱，雙手掌制，你覺得可唔可以令到即係呢咁樣嘅建議呢、這個倡議啦？即係其實係可以令到中共咧，即係其實去考慮一下咧。 好坦白讲，呢一篇文咧，其实是一个概念性嘅讨论嚟嘅。我自己个人啦吓，我冇任何嘅寄望咧，喺短时间系会有即系呢一方面即系北京嘅即系良好嘅回应嘅。即系我唔会觉得系咁嘅。即系只不过我哋作为一个即系半学术嘅一本书啦，我哋提出一啲嘅唔同嘅角度去睇香港政制。 喂，解释下双手掌制先。嗱，我唔知有冇诠释错误啊？即系。教授你評價下我啲傳識嘅問題，因為好耐未睇過書咁都咁咧，就係將呢個政務司司長同行政長官咧就分開兩個角色。咁咧，因為而家嘅行政長官咧就喺基本法裏面咧就話，既要同中央問責，亦都要咧同香港市民問責。咁所以咧就將兩個角色咧就喂行政長官你就搞掂乜嘢啦，政務司司長你就搞掂我啲公務員系統負責施政啦。咁你將兩個角色咧就係拆開。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啊？ 冇錯冇錯，好準確，你係好準確。 咁係黃吉長興嘅講法 係，亦都要有個民選嘅基礎㗎嘛。 即係我諗個背後個理念咧、就係、是、以往我哋講香港嘅民主普選咧，我哋集中喺行政長官嗰度嘅，係呢個好正常嘅，因為行政長官係香港嘅首長啦，最大權力嘅人。我哋建立一個民選嘅政府嘅，梗係個要個行政首長向香港民意負責啦，係咪？冇篩選，即係個有競爭嘅選舉，咁先確保嗰個特首係向民意負責㗎嘛。咁但係呢度個困難亦都喺呢一度啦，就係北京認為喂呢個人好重要喎，呢個人又好似阿土話齋，又要向佢負責，又要向香港人負責，又當中有啲權力咧，又所謂牽涉國家安全啊、一國原則等等嘅，所以我唔可以俾香港人揀曬。佢要有篩選，嗱呢個就八三一嗰個背後個邏輯啊嘛，至少個邏輯係咁樣，係咪？咁、那個困局亦都喺呢一度啦，特首嘅職位係得一個嘅啫。如果香港人話：喂，我唔接受任何形式嘅篩選，一定要嗰個人全面向香港人民意負責。咁而北京又話：喂，唔得，我呢個一定要篩選，好重要。咁、其實你重啟政改幾多次咧？學阿黃之峰話齋咧，都係無限輪迴，永遠都唔會有共識。 但係雙手掌制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啊？ 嗱，嗰個問題咧就係話，我哋特首呢個職位唔能夠分割，但係特首嘅行政權力係可以分割噶嘛？嗱、即係話一啲牽涉。所謂國家安全或者北京好重視嘅權力，繼續由特首去行使，係啦、或者政制啊，一啲嘅港陸嘅關係啊等等嗰啲嘅東西嚇、繼續由特首去處理。咁、而特首咧， 我相信喺未可見將來啦，佢都唔會一個全面普選產生嘅。 係， 咁佢咪做嗰、那個一個嘅即係中港嘅嗰個調停人嘅角色咯。咁、但係佢就要將佢嘅日常嘅 喂，咁你只係幫佢解困啫喎。 唔係將佢日常嘅 你幫共產黨解困， 你將佢嗰個日常嘅管治權力全部下放俾政務司司長。 係。 包括啲咩日常權力咧？譬如公共財政 啊，咁呢個政務司司 呢一個教育啊、 房屋啊、醫療啊、 運輸啊、勞工等等，所有日常公共政策權力全部俾曬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 而政務司司長咧就變成一個普選產生嘅立法會嘅多數黨領袖，就好似嘅議會制， 就議會制咁樣，議會 總理咁樣。咁就換言之，其實特首嘅權力咧係削弱咗嘅。 咁即係等於就係特首就變咗一個好似法國總統嘅虛君咁樣。 然之後咁政務司司長作為個議會多數領袖咧，就向民意負責，佢就行使個政府日常嘅權力咁。 嗱，其實我唔應該問阿方志恒，應該問阿房吉祥兄嘅。喂，當年啊，就本來回歸嘅時候，陳方安生同阿老董就係咁樣設計同安排啦。不過後期就拆散咗佢，就喂發覺喂大佬，你陳方安生變咗真正香港實際嘅領導嘅時候，咁我老共點搞啊？ 啱啊！ 我打電話俾董建華，原來佢唔能夠即係上情下達㗎。喂，你而家仲搞翻之前嗰套？ 係 我 critical 咁講。 我明白。 另一樣嘢，我亦都想即係 等我答佢先。 我諗即係其實我哋真係想所謂概念上嘅討論。 陳方安生因為咁樣辭職， 我哋想提出另一個方向，就係、如果我哋嚟緊。如果真係仲有機會再爭取政改嘅，咁我哋點爭取呢？我哋個爭取，我哋所謂爭取最大嘅一個民主自治嘅一個空間嘅政改方案到底係乜嘢呢？如果我哋又提出公民提名，普選特首公民提名，或者十八或者計啲1%民主派出到閘都得嘅，咁但北京已經佢話唔接受。一種咁樣嘅方式嘛，其實somehow大家都會明嘅，佢一定要一個建制派嘅人做特首嘛，係咪？佢根本上就係要一個建制派愛國愛港嘅人做特首。OK， 咁我嘅講法就係、是，咁你咪你做， 喂，咁你咪 做飽佢啦。 喂，你咁你同阿房兄咪都係走翻條老路，就係、是、温和派的路線，就係、是，我唔同你講公民提名啊，我唔講同你講普選啦。有 Q 得你小圈子選舉選個梁振英出嚟啦，幫我執嗰個雙手掌制啊！ 因為我諗香港人需要嘅， 我冇理解錯你嘅諗法啊嘛。 我哋香港人需要嘅係一個真正最大嘅自治空間啊嘛。自治空間嘅意思就即係話喺各種嘅政府日常管治、公共政策上面，係香港人有最大嘅一個決定權。 你覺得阿爺會咁樣俾自治空間你？你真係信？ 唔係嗱，方啊， 先問咗呢、這個信定唔信嘅問題。 所以我頭先都話啦，呢個係一個概念嘅討論，我唔覺得短期之內會有呢一個咁樣嘅一個討論嘅空間。只不過我哋想提出嚟嘅就話，如果我哋再有另一次政改。咁我哋去爭取嗰個過程裏面，我哋 你個 focus 就係講雙手掌制。 我哋提出，我哋去嘗試提出一個咁樣嘅方向俾大家去討論下咯。 OK， 我覺得咧，即係其實嗱，阿方教授啦，即係如果你覺得中央對於即係呢個自治考量咧，其實係可能係有啲天真咯，因為其實中央削弱香港人嘅自治權咧，其實有利益上面考慮，唔係面子咁簡單。即係你如果你講嗰、個係外交權力啊，或者係嗰、那個國防啊啲乜嘢咧，即係呢啲其實好象徵性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啦，即係已經越嚟越多香港人係覺得咧，即係中央咧其實係另一個殖民主啊嘛。而另一個殖民主嘅意思其實係對香港咧，其實係嗰、那個政策考量有好多剝削嘅一啲，即係或者係一啲嗱，譬如好簡單就係話，喂，如果唔係中央政府嘅一啲過度嘅插手嘅話，我哋唔會有咁多大白象嘅。咁、但係問題就話、是、大白象得益嘅就係大陸嘅財團或者係央企啊嘛，係咪？即係我哋嘅財，我哋個財權就唔會咁樣用噶嘛。如果我哋真係有自治權嘅話，咁所以就係話，其實喂，我哋嘅自治權其實係同中央嘅利益咧係有一個拉鋸嘅關係喺度。 我理解你嘅立場，但係即係我如果用你嘅邏輯，即係嗱，北京其實唔容許任何形式嘅自治嘅。咁其實我哋爭取任何嘅普選都係唔會成功嘅，即係我哋其實拎乜嘢方案出嚟都唔會成功。 我想我點解阿 Anthony 同我都攞個雙手掌制出嚟講咧，就話咧個重點就在於你又係走翻所謂温和路線嘅老路啊，就係、是、因為咧你知道難爭，即、就、係、是、取消千二人嘅小選選舉，補選行政長官啊，咁 that's why 你就搞個雙手掌制去走就佢。諗住咁呢就可以保持到個自治，即係你寫100版出嚟嗰、那個咩比較法國啊， 好坦白講 啦，其實都係冇意義㗎嘛。 好對阿爺嚟講， 我坦白講，所以點解我哋話我哋本書其實絕大部分篇幅其實都唔係呢啲嘢， 係 其實我哋絕大部分篇幅都係講緊個天朝中國點樣操控，我哋點樣在地抗爭，我哋點樣建構個本土意識，點樣可能建立區域網絡啊、民間文化、華南文化圈嗰啲東西。個原因就係我哋認為呢啲嘢先係當前去抵抗最應該做、最能夠保障到香港個核心嘅價值嘅。咁只不過作為一套嘅論述，我哋都有啲比較長遠啲嘅睇法，唔係話我哋覺得好短時間之內會搞得到呢個雙手掌制、只不過作為一種嘅方向，作為一種概念嘅探討。 我就同你討論你呢一個嘅基本嘅前設問題。你而家呢一個咧，用足球所講就係咧，你 揾手突擊， 冇錯，揾手突擊手勢波嚟嘅， 即係港隊咁樣樣。 有冇少少覺得咁樣做係唔夠咧？如果是讲香港的夹身香港的即是保卫的话，现在我顶住前面，其实我们顶不到的。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第一个问题。 我来这个方向上顶不顶到呢，我相对比较乐观。即是口坦白讲，如果我觉得顶不到的 文化你觉得 走了。 不是，我看过你我快立过你一篇文呢，其中讲电影那些呢，喂大佬你都讲了，喂啲导演大佬全部都翻上去。 是咯。 大佬开戏㗎啦嘛。 即是个主导权喺我哋 嗰度。我谂呢方面我哋一本书都有提嘅，华南文化圈就係香港以往嘅流行文化嗰个基础或者个市场呢，喺东南亚市场嘅。咁、如果我哋要重新即係复兴我哋嗰个文化软实力，建构返嗰个 呢个就係我正正担心。 我哋可以諗下就係返所谓重返华南文化圈。 系问题。 得唔得啊？ 明白。但问题就係话你有冇留意呢，近年呢即係嗰个電視行業咧係越搞越柒啊！而且你會見到就係越嚟越多嗰啲所謂即係嗰啲中國好聲音啊啲乜嘢，即係你喂，我反而覺得就係話，喂咁啊張國強啊，或者有啲大陸財團去投資個 TVB， 喂係專登搞柒呢個香港電視業咧，係令到你覺得即係香港嘅軟文化係更加劣等過即係呢個大陸嘅軟文化，然之後令到你咧係更加向往大陸嗰種軟文化，咁其實。即系呢啲系反而系一种逆，系即系你会觉得系令到你更加向往一样嘢啦。另一样嘢， 我又唔会完全咁悲观嘅，因为我见到咧有啲朋友佢系努力到啊，即系你譬如杜汶泽，佢喺大陆俾人封杀，咁佢最后点样生存咧？佢咪走翻东南亚市场，佢都可以喺嗰度成功啦。咁 但未止成势咯。 咁呢一啲其实系对香港人一种启示啊！即系如果我哋嗱，如果我哋仲想有我哋自己文化，我哋仲想有我哋自己香港人嘅电影。电视或者我哋嘅歌曲，我哋就要谂我哋嘅生存空间喺边度，我哋嘅市场喺边度。咁我相信呢个就需要流行文化产业嘅， 我觉得呢样嘢啦， 即系佢哋要揾到一个嘅生存嘅空间，而我哋认为就喺个华南文化圈嗰度重振，即系香港嘅流行文化产业。 唔系，所以我点解头先同阿教授讨论嗰个 permits 嘅问题，即系前设嘅问题咧，就系因为睇到佢呢本书就系以守为攻嘅踢法。 系。 因为我哋嗰啲咧理想主义者，我依然咧几十岁人都系激进派啦。我就喂喂，似乎第一个前提就系、喂，中国系影响紧香港好紧要，无孔不入。即系 呢个同意，我哋自己都系咁，我哋咁睇。 你点可以唔利用香港作为即系、你认同又好，唔认同好，即系佢作为其中一部分嘅时候，你应该输出革命、 哇， 系嘛？唔系以守为攻喎，你要攻喎，唔系我就觉得你应该夹 点样输出， 即系你嗰种夹身论系应该咧要写呢个部分啦。你要写呢个部分就 系 话，第一你有中国视野，第二就系你话香港喺成个十三亿嗰个角色里边，你都要辩论一下啦，究竟我能唔能够做得到呢样嘢？影響佢咧咁樣， 就好坦白講， 你避開曬呢啲問題。 我覺得香港如果能夠保得住自己， 就已經萬幸啦， 已經萬幸啦。 唔係，我覺得咁樣講啦，阿方教授，即係我覺得穩手突擊咧，其實都係太悲觀，而且咧，你只會係逐步逐咁步咁樣剝蝕咗。其實香港係，反而就係話你要對大陸碎之以利，而香港呢一制嘅永存 點樣做法咧？可唔可以？ 喂，我覺得係咁樣嗱。最近咧，其實你而家見到即係呢個美國奧巴馬啦，即係其實 TPP 上面即係已經係即係有取得重大突破啦。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即係如果你讀國際政治，都知道其實 TPP 係一個即係其實經濟上面一個冷戰產物嚟噶嘛，大佬啊，其實專登係去排斥你呢個中國噶嘛，係咪？咁你相反嚟講，即係中國亦都搞咗一個自由貿易區，就叫咩叫 TAPP 啦。是不是？咁但係喂，香港有啲咩作用呢？其实 TPP 就一样有咩嘢嘛，就係话佢要劳工权益， 佢要資訊自由流通，係嘛？佢要即係呢個尊重呢個知識產權啊，佢要環保啲嘅。喂，呢啲嘢全部都係針對大陸而嚟嘅喎，亦都要司法獨立，係咪？但係呢啲美國為首嘅 TPP 講呢啲嘢咧，正正就係香港即係所擁有嘅一啲強項喎。即係如果喂你既然係即係雙方咁樣冷戰嘅話，喂你不如留翻香港作為， 我絕對支持。我哋一本書講香港嘅國際角色，就係建議話香港要用好即係一國兩制底下我哋有嘅一個。 所以我就係點解挑戰 要搞呢一啲 挑戰你兩個前設咧？第一就係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其實可以利用佢呢一個嘅地位咧。 我哋本書有講嘅呢啲嘢。 我哋其中一個，其中一個， 應該香港要加入 TPP， 擴大我哋嘅影響力。咁呢個 唔使依賴中國啊嘛，你想 講？我哋先有嗰個力量噶嘛，係咪？我哋絕對同意。 唔係，而問題就係話，加入 TPP 呢個都係轉手為攻嘅過程裏邊重要。 對大陸嚟講亦都係好，因為就係話，其實 TPP 本身就係一個有 decouple 大陸嘅意圖啊嘛。系咪？即系想經濟上面系排斥佢啊嘛？喂，但系問題就係話，喂，你能唔能夠排斥香港？如果香港有曬呢啲咁嘅資格嘅話，你都排斥嘅話，喂，你即係 唔係？所以香港我哋絕對同意係應該要爭取加入類似 TVB 更加多嘅國際組織，唔單止係為咗自身嘅嗰個嘅競爭力或者優勢籌碼等等，事實上亦都透過呢啲嘢，你會俾到北京睇到香港有一個無可取代嘅地方。 係啦， 唔係所以你只有兩制嘅空間。 唔係所以我先講得奇怪咯。 我哋書有講㗎。 你唔係我奇怪的地方就係、是，既然 大力去， 你既然會講香港喺成個國際嘅地位嘅角色裏面，點解你唔會講香港喺成個中國裏面嘅角色呢個問題咧？ 係啦， 我覺得你迴避咗呢個問題啊。 唔係，同埋就係 因為點解你問我頭先佢想問我，屌你唔俾我答，喂，你咪連結內地嘅反對力量咯。Top point to government 咯， 唔一定反對嘅，即系嗱咁樣講。 即係所有維權嘅人，喂，因為其實老共， 但係民主派唔係冇做嘅，乜連唔好聯結到啊？ 咁你應該成，唔係你應該你講下嗰個論述啦。 嗱，你 唔係你應該講下嗰個論述就係點解香港人喺成個中國裏邊，唔單止係我哋作為一個國際人，頭先 Anthony 講嘅部分，我哋都係作為即係公眾中國一部分嘅時候，你有啲嘢要搞噶嘛？喂，因为点解咧？点解我话你以守为攻系咁解咧？喂，你净系顶住自己，咁你发觉嗰条友系越嚟越劲，跟住咧你又冇去撩佢，咁佢咪越嚟越嘅 encroachment 越嚟越。 香港有冇能力去撩佢咧？ 唔系我唔知啊，我想了解 就系话嗱，有阿土伯，你又唔需要即系、就是、要好似阿方教授咁样要即系联结晒所有反对势力嚟 top pull 嚟加分文嘅，即系我哋讲一样嘢嗱，譬如尤其温和势力啦，即系可以接受一样嘢就系叫税之以利啊嘛。咁如果香港加入 TPP， 点解系对大陆有利咧？即系我讲一次啦，就系、是、因为。其實大陸始終都要留一手，做一啲套戥噶嘛，係咪？做一啲 risk management 啊嘛，即係如果喂你自己嘅國際貿易份額喺呢個你自己嘅即係貿易圈裏面係減少嘅話，咁你咪透過香港參與呢個 TPP 去再做一啲轉口嘅角色咯，係咪？咁變咗就係話，喂經濟上面你要共存嘅生存嘅。喂，香港有佢留有佢自己本身本有呢一制，或者即係好似你所講嘅目的就係話，2047年之後都要永續自治嗰個咁樣嘅目的，就係要保留翻你自己。 冇錯，完全同意啊！即係所以我哋講所謂革新保港，除咗你話頭先所講嘅在地抗爭、不同界別嘅聯繫，作為一種群眾動員嘅基礎之外，點樣發揮香港嘅啲優勢？即係作為國際城市啊，可以參與國際組織啊，我哋金融中心啊，傳統同呢個海外華人社會嘅聯繫啊，華南文化圈等等呢啲東西都要做。 唔係，但係個問題就係咁啊！你兩條友咧係咁講啲國際嗰啲咧，優次唔喺嗰度啊！阿爺唔俾你做就唔俾你做噶啦嘛。 唔係，所以你咪碎之而嚟咯。 唔係，我個意思就係話。你第一个 first priority， 你连中国你都唔搞佢嘅时候，佢实搞你啦，佢点会俾你搞国际啊？ 呢个系拉锯嘅关系嚟嘅。 所以 但你搞佢，可能佢更加唔俾你搞头先嗰啲嘢。 系啦，我就想同你，我就想同你讨论呢个问题。 系咪？ 你哋系咪需要夹新论里面有个论述就系、是？你要研究一下，究竟我搞多啲佢好啊，定系搞少啲佢好啊，定唔搞佢好啊？你冇完全冇提喎， 我哋个 你得两句总结就系话咩两岸四地靠智慧喎，大佬。 我哋认为最理想嘅中港关系状态就系河水井水互不相犯。 咁阿爷好开心喎，咁样做法。 咁样先至会有两制嘅空间。 系唔系啊？ 系唔系啊？好，转头翻嚟， 仲有嘅咩？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